都行， 没错没错。所以呢，如果爱吃的话，吃不了多长时间啊。好，那今天咱们一共是32包，而且呢，海蜇头它的固形物啊不低于50%。我们这个价格呢，32包才199元，合一包6块来钱。 是的， 可是真正的海蜇头啊， 海蜇头、 啊、它不是海蜇皮。 对、 啊，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弄清楚。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 北京的声音，北京的声音，北京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.